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于世界背后终有残缺，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想起那首歌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，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，我现在好想回家。 引领日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5月10日，星期三。国办八日派出督察组，对北京、辽宁、黑龙江等10省市落实放管服改革政策、改革政策措施情况开展实地督察，这是放管服改革专项督察的第二阶段。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满一个月，据北京市卫计委消息，医改首月药品阳光采购累计节约药用约4.2亿元，三级医院总门急诊量减少15.1%。上海消保委发布的投诉数据显示，今年前四个月受理共享单车投诉增加，共计2600多件，其中押金或余额拖延退款投诉占比近60%。澳门特区政府发言人办公室表示，金融部门将分阶段加强内地银行卡在澳门 ATM 取款业务的监控工作，并加强对取款人身份的识别。未来在澳门 ATM 上取款，要出示身份证，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核实身份后，才能正常拿到现金。这里是新闻点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

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。不是你的错，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。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。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你的魔咒，被你爱过还不为谁挣脱。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，你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不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死当如你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怎样的情深意浓，为人的人来一生单身游。 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。

起，永远难了。原来是太难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，我不知道。 心就陷入哀愁，一心 想着爱重，可惜你总在落寞以后，愿意伸出个温暖的手，看看责不会死我，心不会空过，爱不会太匆匆，分散所有的感受，跟上生命的节奏，就像你我之间承诺，要哭要流泪的 精彩过那像我的泪水心无悔， 不要走过像我的快乐现在到 底，一起感像我的遗憾不会被 说你有爱， 有你分享的日子过得彩， 精彩过那像我的泪水心无悔， 不要走过像我的快乐现在到， 一起习惯像我的遗憾不会被 算你有爱。

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，在你入梦后有没有人为你把手放平，当你伤心时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，在你失落后有没有人把你拥入怀中，真的没有感觉到你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10日，星期三，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近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，关于国歌法的法律案拟于今年6月初审，这意味着国歌和国旗、国徽一样，将有一部专门的法律。国土资源部要求，从5月起至9月实行汛期地质灾害预报告的制度，各地必须将每天发生的灾情险情及其重大工作部署于当天下午3点前报告国土资源部应急办。中科院院士叶培建近日透露，我国正规划实施小行星探测任务，预计2020年后发射小行星探测器，并将一次性完成半飞、着陆及采样的返回工作。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中国足协已经正式写报告申办2034年世界杯赛，中国足协新闻办8日通过微博回应称，目前还没有提出具体哪一届世界杯的申办。网传新闻，中国足协写报告确认申办2034年的世界杯不属实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别怕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也算自己，也算失落，不再有梦，是你为我推开天窗，打开心锁，让希望又转动。忙碌奔波，偶尔迷惑，为了什么？是你给我一份感动，一个理由，不疲倦，不脆弱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对情。

是美丽，才能打翻不被判出局。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，有用不能存续，就一种神秘。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，有用不能存续，就一种神秘。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，不必是你和他的关系，不必是你和他的关系。 在寂寞里前行，只为寻求一种温暖，穿过漫长的黑夜，只为天明的阳光。我把目光转向你，你慢慢告诉我幸福的意义，于是我忍住泪水，抬起头默默看着天，面朝大海，风吹花开，走到世界的尽头，才会发现爱，面朝大海，倾听花开，走到时光的尽头，那里才有我们要的爱。在寂寞里前行，只为寻求一种温暖，穿过漫长的黑夜，只为天明的阳光。我把目光转向你，告诉我幸福的意义，于是我忍住泪水，抬起头默默看着天，

在你脸庞，送你红色深情的眼眶。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笨到了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是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同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晚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同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晚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不要再和他见面，